月修他们这边团队也已经快到赤云道场，但到中途鹤舞工会会长武进之收到消息，在前方发现BOSS的玩家被干掉了。会在55级这样的练级区当起侦察兵的，其实反倒会是工会比较核心的半职业玩家，因为这里平时没有什么玩家在，无法自然地获取情报。 牺牲在赤云道场的这位武进之倒也认识，技术和装备都算是不错的，不过毕竟势单力薄，这被其他人多势众先赶到的工会发现被干掉，倒也没啥悬念，所以武进之也没太在意，并相信对方肯定是有这种觉悟的。收到消息后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立刻打听情报。哪家工会先到的？ 兰西格，哦，兰西格，那还好。武进之略松了口气。他们现在就对霸气雄图比较有压力。兰西格的话，在面对大神指挥时，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太大本事。结果那玩家却是很快的一个消息回来：兰西格这里有一个高手啊！切，高手有多高啊？武进之有些嗤之以鼻。 有夜秋大神坐镇，别说网游高手了，一般的职业高手都不够看。上周呼啸战队的那什么最佳新人，最后不就被大神狠狠收拾了吗？ 反正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被他干掉了。前后就是十几秒的功夫吧，出招真的是太快太快了。 这玩家消息回得极快，似乎是在向人暗示自己的手速可不是一无是处。 十几秒， 武进之听到这个数据，果然也重视起来。这换做普通玩家，别说是面对一个对手了，就算那个是一个沙包，也很难十几秒就把人生命清零。这个高手恐怕真有些不简单。连忙，武进之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叶修，还有其他三位会长。十几秒，果然。 大家都有点被这个数据吓住。什么职业啊？最后还是叶修问了一句。哦，武进之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再去问：“剑客。”很快，武进之问回来了答案。难道是黄少天？ 白皙流景脱口而出。蓝西格十几秒就灭人的剑客高手，不想到黄少天岂不是很没常识？ 他说可能不是。这个答案显然武进之已经问过了。他怎么知道？白皙流景问。因为那人出手的时候一直没说话。武进之说。哦。众人恍然状。白皙流景立刻发点头表情。看来真不是。是偷袭吗？叶修这时又问了个问题。不是，是我们的人在偷袭。 结果被他躲开反击。角色名呢？展楼兰问。刘云，武进之说。展楼兰立即去翻他的情况档案了。电脑文件嘛，方便得很。进去搜索刘云两个字，5秒钟就回到游戏里。不知道什么个人，你们呢？ 其他几位工会长显然也做了差不多的工作，都是很肯定的说着。不知道。 没听过。十几秒就把神之领域的一个高手给干掉，这怎么看也是职业级别的高手了。蓝宇这边的话，不是黄少天，还能是谁呢？叶修也有些想不出。我们还是得快点，别一会儿 BOSS 都找不到了。岳子清说着。在赤云道场，他们就这么一个情报员，结果被干掉了。蓝西格这要是开始抢杀。 没有别的工会阻拦的话，可能已经带着 BOSS 不知转移到哪儿去了。是得快些， 叶修说着。其实就在这讨论的功夫，团队的前进也并没有耽搁，很快他们就到了赤云道场的正门。从那红云背景的漆黑五字下穿过后，他们却只能还照着之前了解到的 BOSS 坐标去找。 如此，此时已经被蓝西格的人引走，那无论找到还是抢回，都得费一番周章了。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有别的工会和兰西格对抗了。 就在前面了，大家快！ 吴金枝一路招呼。情报是他们工会弄来的，坐标数他记得最牢。眼瞅着一点点的接近着，突然队伍右侧的房屋门窗咔嚓直接就碎了个彻底，一个工程虾米一样的人影从那狭小的窗中钻出，半空中身子猛地一张，一道剑光已经顺势就劈了出来。队伍顿时一阵哗然，谁也没想着居然会被埋伏。说起来一直是他们埋伏其他工会对手比较多来着。剑光来得很急，由此可见这人的操作之快，直面这一期的玩家躲起来都有些手忙脚乱的，左蹦右跳。乍一看这一剑光掠过，原本熙攘的人群一下子就缺了一个小口。这道身影就这样在这小口落下了，攻击却未停，抬手这一剑再出来，无数人吓了一跳。幻影无形剑，这个操作复杂的大招，这家伙竟然在钻出窗劈出一剑后落地的这点时间里就已经操作完毕，刚一沾地已经出手，剑光霍霍，银光满地。这一大招没有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了这小缺口里的所有人。所有人都还没从这家伙居然已经出了大招这件事儿回过神来呢，结果就已经各自中箭完毕，每人身上飞出一道小血花。幻影无形剑最后一击则是直送出去，强力的吹飞效果送飞一人，却是把一排都撞得东倒西歪。快，实在是太快了，快得让人有些回不过神来。在人堆里用幻影无形剑却实在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举动，这大招发动是快，攻击也猛，但收招慢是个大问题。最后一击吹飞刺出后，角色收剑，造型是挺帅的，但在玩家心目中其实这是十分令人讨厌的僵直状态。可是演下去是因为对手全都在走神状态，导致这一幻影无形剑的违规用法大获成功。等着诸人回过神来的时候，人早已经收招完毕，角色原地轻轻一跳，极短暂的一个离地，再落下时已经是一个银光落刃。冲击波散去，刚刚各出过一串血的一圈玩家全朝地上翻去，而这人呢，一个三段斩追着之前被幻影无形剑的最后一击吹得东倒西歪的路线就砍杀过去，那些要倒没倒的角色被他再度轻轻一送全都给折腾翻了。四家工会集结的队伍就被这样一个人从中撕成了两段，好些玩家此时如梦初醒，再朝左右这么一扫视，发现除了这一击四下寂静，偷袭的居然只有这么一人吗？刘云。来的人正是卢汉文的刘云。走在队伍最前的叶修等人此番回转视角一看，立刻扫到了这角色头顶的 ID，而这人刹那间就切开了他们的队列，自然也落在他们眼中。这人的身手非常厉害。 不要理他，接着走，牧师烧好血。 叶修此时下了指示。 啊， 四护长都是一怔，这小子胆大包天，一个人来伏击，任他天大的本事，眼下也讨不到好吧。四人都以为这正是长着人多好好教训一下这嚣张的家伙，哪知道大神竟然下了这么一个指示，对这人大神显然都忌惮了吗？四人心中想法虽多，但对大神的指示还是有条不紊地下达了。各工会团队听后也是一片哗然，却也不得不照做。叶修此时却和四人招呼了一声， 你们带队走，我去后边压阵。 哦， 小手跟我一起。 叶修没去向四会长多解释，而是招呼了一声代表他们星星势力的小手冰凉。小手冰凉没多问什么，跟着叶修的悟道君就往队后走去。这卢汉文的刘云上来就切开了对方的队伍，从右手边杀到了左手边，也没准歇着，哪知这时队伍中的玩家像是看不到他这个人一样， 开始继续笔直地朝前走着，就是治疗职业发动了一下他们的技能，被他攻击到的玩家角色回回血。卢汉文也是一怔，上去一剑两剑三剑，捅这个捅那个，但是竟然真的没人理。这些人只顾得自己跑，好像他的攻击也是低级区的练级小怪的挠痒一般。但显然刘云的攻击力没这么不堪，一身成装改网游里已经是绝对的顶尖，每一击下去都会让治疗们倒吸口凉气的。全就是这样，众人居然就这么忍受着被他攻击，一点要还击的模样都没有。因为四位会长的指示下的都是清楚无比， 不要理他，继续赶路，治疗回血。 喂，你们怎么还不还手啊？ 卢汉文终于纳闷地问出来了。众人听着说话声音都是一惊，这声音很明显的小孩啊。但这时已经有一个声音接过， 因为我们有更要紧的事要做。 卢汉文精准地找到了声音来源，两个正朝他这边走来的牧师悟道君，这个名字他被蓝河普及过，就是叶秋大神现在正用的马甲。 叶秋前辈， 卢汉文又是直接问出来了。 是我，你是谁？ 我叫卢汉文。 卢汉文介绍自己的时候声音挺大的。 卢汉文？ 叶修可以确定自己绝对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很显然这是蓝宇战队培养的新人，之前大概都是在训练营里培训，从来没有在公众之前露过面。蓝宇也找到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呢，叶修心下正感慨着，这卢汉文的刘云却是朝着他突然冲了过来，身子猛然一晃，众人眼前一花，等看清后惊叹声再度此起彼伏。 八个身影，